人民日报做了很多普法的工作，这方面我觉得像我们这些媒体都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谚语里的法律误区，谚语民间谚语，法不责众，这话对吗？啊，那说对啊，您说呢？我说不对呀，是吧？父债子还这话对吗？在法律上来讲，这话也不对，是不是啊？什么讲话叫什么？没人不挑担，保人不还钱，那不行啊！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哎呦我的天哪！在法律上来说，这些话都有毛病。您看看，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咱们来今天一句话新闻啊。这个首先呢，说这天儿，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北京入汛。说是50天了，31天有降雨，人家不说了吗？这天儿不太正常，是吧？未来10天本市仍然是多雷雨的天气，您出门别忘带伞。那么另外呢，咱们不是说今年9月3号是抗战胜利纪念日，放假吗？北京晨报说了，股市歇4天啊，跟这个股民朋友们招呼一声，9月3号到5号，外加6号。7月1号开始正常开市啊，招呼一声吧。北京青年报说是咱们这个京津冀啊，共建互联互通的生态廊道。嗯，这好这好，生态你想是吧，绿色的嘛。另外呢，北京青年报说了啊，这个回龙观知道吧，咱北京一超大型社区将一分为三啊，现有的回龙观镇政府要撤销了，整个地区将拆分为回龙观、龙子园、史各庄仨街道办事处。这个说这个今后这个管理啊要更加的细致一些，是吧？今日人物大白兔，这不是个人，我知道，但这牵扯到人，哈哈。北京青年报说是这个大白兔，您知道吧？奶糖吗？啊，出雪糕了啊啊！哈哈，真看见了，好，市面有卖大白兔雪糕。后来人家大白兔奶糖那厂子不干了，瞎闹，这是侵权啊！我们没有出产任何雪糕，是吧？因为它这个大白兔这个什么什么雪糕啊，它外观看起来跟大白兔奶糖也很像。哎呀，这个事情得好好合计合计，你保护知识产权嘛，是不是啊？那这也是法律的问题啊。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招笑了。 这个手机尾号9866，这您放心啊，一定会水落石出的啊，我把话给您放这儿。什么呀？这我们哥们儿的事情，4038。啊，这精细都是教人行善学好的，那必须的，见天必须有。你人家说了吧，你看了没有？5685啊，也说精细放的好，是吧？是是是，啊，9104是吧？虽然您这个没有标点符号，这个我是看明白了啊，看明白了。还有这个2598啊，这是老朋友，还有很多微信上的朋友们啊，什么幸运巴特尔说我念错了啊，我没念错呀。9月3号、4号、5号还有6号啊，我没有说错呀。啊，就是说的那股市嘛，我说的是股市，你听清楚了，股市啊，哈哈，对，咱别说岔了啊，我说的不是9月3号放假通知啊，我说的是人家股市的安排，歇4天，谢谢啊，二马。哎呀，这大师们呐，真是必须得尽快的倒下去了啊！加引号那帮是吧？得拿麻袋装。是啊，是啊，啊，还有这个愿梦，嗯，这是新朋友，龙哥来了啊。这个志愿者啊，还有布衣者啊，说问我这个吃了吗？啊，没吃，回家吃去。哟喂，我回家吃去，电台这节目怎么办呀？得您回家吃去吧，是不是啊？三寿师傅，有日子没见了啊。啊，这个谁呀、啊？还有这谁？这个啊，芋圆，哎，真金不怕火炼啊！你看，一说这个老夫子 啊，真是啊，这个说是高速公路，你这收费不要紧，关键是弄明白收的钱是怎么花的，给老百姓一本明白账，这个太有必要了。阳光师傅也这意思，你得拿出法律依据来呀、啊，是不是啊？傻乐兄弟，是吧？说孩儿们都放假了，家长上班，这个是吧？怎么带孩子，这是个麻烦事儿，可不是吗？又见青天啊，也这个意思啊。杨森呐、啊，这个超级无敌王者战胜啊，或王者战神，哈哈，对，这是个孩子啊。啊，一宝贝儿是吧？嗯，抓紧时间啊！哟，家伙，这事儿哦了不得了。京华时报的报道啊，20号晚不少，20:22:34，那就是10:30了。晚上10:30，在山东菏泽单县一个公园门口，虽然天这么晚了，但是依然有不少老百姓跟这地方乘凉。突然之间，耳轮中就听得砰一声闷响，谁成想，哎呀呀，发生了爆炸。休闲群众两死二三伤，这俩死的里面有一个是犯罪嫌疑人，这人呢现在弄明白了，警方通报他名叫谢兴堂，当地人。怎么呢？是一80后，说是肝不好，得了病了，长期患病，家里面呢这个日子过得也不宽裕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心眼一窄就寻短见识，铤而走险的呢？你也不能够拿别人的性命开这个玩笑啊，你说说看，这不是没有的事儿吗？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上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您内 朝暮阴出，日转我猛抬头，见天上星星拱斗。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购时间，我是文科。那前段时间啊，五粮液是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500块钱电话费的促销活动，瞬间呢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呢，这场促销活动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姓王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500块钱的电话费，这也太划算了，自己呢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是这个电话怎么都接不通，所以啊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陈总，让他来证实一下。陈总你好。 啊，你好。 哎，陈总，你们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啊，买一箱酒再免费送500块钱电话费啊，这是真的假的呀？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这个订酒电话一直打不通呢。 这个大家不要怀疑哈，我们这场活动呢是真的。 嗯， 这个呢是我们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